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64集。番外，全京城最尊贵的太子爷出生了。年边，秦修成这次回家多带了一个人。成俊秦冉这几年一直都在秦家过年，在看到秦修成带过来的人时，他不由搂住秦冉，顿了一下才开口： 这辈分也太低了。 轰隆一声，他说话的时候窗外一片炫彩。秦管家带着秦家旁支的几个小孩在放烟火，成俊另一只手心贴在他的肚子上，还能感觉到里面微弱的动静，他心中有一种微妙的感觉。 秦管家刚刚说，明年就可以抱着他放烟花了。 窗外，烟花还在燃放。秦冉的预产期临近，过完年，整个京城的气氛跟以往都不一样。大佬一个接着一个的往回赶。程家跟徐家的几位堂主苦不堪言，找程温如诉苦。别说他们，就算是几大实验室跟两所高校，气氛都隐隐有些不一样。沈编辑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一堆签名纸来京城让秦冉签名。看到秦冉的第一秒，沈编辑整个人都一愣。 几个月了？ 秦冉很瘦，虽然将近预产期，看起来也就五六个月大。秦冉拿着杯子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。听到月份，沈编辑整个人更加不安了，也不急着催他稿子让他签名了。 都要预产期了，你怎么还出来乱跑？竟然还不跟我说？ 秦冉抬眸慢吞吞地回他。没事，别这么紧张。沈编辑就看向秦冉身边的程金，这一个月程俊几乎都陪在秦冉身边，辞了身边的大部分事情，偶尔实验室那边有不可推却的啥，他就让程金陪同秦冉。至于程木，几个月前被林爸爸找去了，程俊痛快地让他去种花了。程木不可能一直跟在秦冉后面，程俊已经在培养师立明了。程木对这一点十分忧郁，前几天过年教场大比的时候，他还特别不要脸地点名找程金还有施立明比试，很显然这两个人都不够他打的。施立明如今是程家最红的一个人，程家上下无数人崇拜他，眼下他被程木打成这样，程家一众小辈看程木的眼神就如同看神人一样。秦冉跟沈编辑主要聊漫画版权的事儿，好几家影视公司都有这个意向。两人聊完吃完已经是一个小时后了，秦冉依旧慢吞吞地起身同沈编辑一同出去，程金不紧不慢地落后两人三步，时刻注意着秦冉的状态。在迈出包厢的一秒，秦冉忽然脚步一顿。 哎，怎么了？ 沈编辑紧张的连忙开口。秦冉手扶着门框，脸上的神色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只是侧头看着程金冷静地说道：去医院。这一个星期秦冉身边的人都十分紧张，预产期虽然还有四天，但医院那里早就准备好了。听到秦冉的话，程金立马就打了两个电话，虽然手有些抖，第一个电话打给医院让产房那边准备，第二个电话打给了程俊。到达医院，程俊早就到了。程金第一次看到向来风度清雅的程俊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，连大衣都没有来得及穿，依旧穿着实验室的白色工作服。秦冉被他抱起，不由道：你怎么比我害怕？程俊低头看了他一眼，眸底一片沉冷，没有说话。 秦冉进了产房，程俊脚步一抬就跟着进去，还没走进去就被听到消息赶来的程温如给拦住了。程俊抬头，眉头拧起。 我这不是怕你吓到人家医生跟护士？ 程温如无奈地开口。 你说一整个医院的医生和护士，除了顾先生，谁能在你的注视下安然无事？ 程俊现在就是医学院的大魔王，产房的这几个医生平日里都很少见到程俊，他要是坐在秦冉身边，这些医生护士压力该有多大呀。本来秦冉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了。听着程温如的话，程俊就真的停在门口了，保证不打扰里面的人。走廊上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录完节目后匆匆赶过来的秦修晨，早就知道秦冉是秦家大小姐，看到秦修晨沈编辑不意外，就是有些拘谨。很快风楼城来了，这个最近国家大新闻上经常出现的人，沈编辑顿了顿。又过了几分钟，电梯上下来一群人，正是江冬夜、陆兆颖这行人。陆兆颖沈编辑不熟悉，但国内最大的娱乐公司所有人江冬夜，沈编辑非常熟悉。他顿了一下，然后物理实验室的两个元老也来了。这些不是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，就是业内知名人士。过了一分钟，电梯门打开，又有两个人进来。这两个人沈编辑不认识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候，身边的程木恭恭敬敬地跟两人打招呼。 娄先生，肯尼斯先生。 这还是来了这么多人，程木第一次这么恭敬。不仅程木，连秦修晨、程温如、江冬夜这些人都对这两人十分有礼貌。沈编辑愣住了，产房门前很快就挤了一堆人。一个小时后，产房的门被打开，一个护士游神般的出来。秦冉首先被推到不远处的病房，医生抱着孩子跟在身边。秦冉被一堆人围着，另一堆人去围着抱着孩子的医生。秦修晨跟宁威跟着秦冉进了病房。 冉冉，感觉怎么样了？ 程俊蹲在床头，握着秦冉的手，温柔地吻着他的手指。感觉到他掌心的汗，秦冉朝他看了看，打起精神，说：没事。 男孩女孩？ 看秦冉没事，秦修晨把目光转向程俊。程俊手一顿，这才想起被他忘记的孩子。他握着秦冉的手，镇定又有些理直气壮地回答秦修晨： 不知道。 学医的自然知道生孩子究竟是什么程度的痛苦。程俊看到秦冉出来，一颗心都不在孩子那里了，哪里知道生了个什么东西？真的绝了。门外医生抱着孩子，终于在一堆人的纠缠下进了病房，放到了秦冉身边。一众人敢对医生上下其手，对秦冉跟程俊却没人敢放肆。沈编辑跟着一众人进来，不敢跟一群大佬争着看孩子，别说他，就连陆兆颖等人都不敢。眼下大家终于看到了秦冉的孩子，是个男孩，就是皮肤太红了，又有些皱巴巴的，不能说丑，但绝对不好看。真丑。秦冉瞥他一眼，有点嫌弃的就闭眼睡觉了。本来挺乖的孩子，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什么，哇的一声就哭了。秦冉眉头微微拧起。程俊扫那孩子一眼，淡淡的对程木说： 把他抱去隔壁。 病房众人有些石化了。与此同时，微博上一个热门微博忽然兴起， 博主今天去医院复检，差点被医院门口的车子闪瞎。不多说，看图片。 这个博主发了九宫格，每张图里面都有一辆豪车，都是挺嚣张的车子。其中有一辆因为违规停车还被贴了罚款条。 卧槽，富豪集体生病。 感觉是不是哪个俱乐部的车队？旁边有直播活动吗？ 哪个车队有八辆全球限定版豪车啊？ 哪个车队敢挂一区车牌？ 我的妈呀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有谁直播一下吗？ 说起来，最近一段时间京城确实跟以前不一样。 一共十二辆，里面最差的车就是那辆黑色的大众吧？怎么感觉这辆大众还是豪车中的 C 位？ 哎，兄弟，你好好看看那辆大众的车牌号。 我日！ 就在大家激烈的讨论的时候，出了一个神回复，一个自称不重要的网友回了一句： 别猜了，因为今天全京城身份最尊贵的太子爷出生了，这些啊，都是来看他的各方大佬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